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53集，林喵喵羞耻地将一双赤足蜷起来，藏在裙子里，不想再理他了。他的手却再次向下捏住他的右脚踝，摩挲了两下，眸子乌黑。冷吗？ 不冷。 他腿一缩，气急败坏地睁开，还在他没来得及收回的手上踩了一脚。少年骤然让他踩了一脚，睫毛一颤，蓦然捞住他的膝弯，乖乖地不再言语了。一安静下来，林妙妙立即犯困了，察觉到背上的女孩呼吸渐平，暖融融的身子软绵绵的，搂着他脖梗的手有越来越松的趋势。他手臂收紧，唤了他一声： 别睡啊，掉下去了。 林妙妙骤然惊醒，下意识搂紧了他，眼睛都睁不开，在他锁骨上拍了两下，不耐烦地哼唧起来： 掉不下去，不是有你拖着的吗？ 木生从一溜石头上踏过，袍脚已经浸在水中，他石榴红的鲜艳裙摆揉着，像一捧柔软的花瓣，紧紧压在他袖口下。少年一面走，一面望着流淌的溪水出神，他想，自己可能是疯了，连这随口的一句话，他也觉得幸福的眩晕。木瑶早就过了河，耐心地站在岸边，等着木生慢吞吞地过来。他将人背过了河，轻手轻脚地放他下来，由背着改为抱着，径自抱到了一棵树冠硕大的榕树树荫下，平稳地坐了下来。少年抬眸，黑润的眼珠望着木瑶： 阿姐，休息一会儿吧。 这商量的句式用的却是平淡的决断语气。 好。 木瑶神色复杂，坐在了一旁，看着他低下头，无比耐心地帮他穿上鞋，旁若无人地玩弄起怀里女孩鬓边的头发。林妙妙从梦中惊醒，睁眼看到的是满天绚烂的晚霞，一行大雁凝成小小的点儿往南飞去。她泛着水光的杏子眼呆滞地望着天，旋即转了转，看到了天际沉滞的暮色。她发觉自己躺在木生怀里，他的手指还在有一搭没一搭地绕着他的头发，丝丝缕缕地痒。后背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而隐隐作痛。他还有些混沌，明明记得出门的时候还是烈日当空呢。他骤然坐起身来，满脸通红，又惊又惧。 我睡到晚上了。 黑莲花竟然任他睡着，不叫醒他。一回头便看到木瑶靠在不远处的树下一动不动，生无可恋地看着他们，似乎等成了一座望夫石。为着他一个人居然延误了整个主角团查案的进度，林妙妙心中的自责顿时泛滥成河。 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都怪我，不好意思。 没关系。 木生魂不在意地应着，伸出手，十分认真地帮他正了正头上睡歪的发钗。 哎呀，谁跟你说话了？ 林妙妙拍开他的手，手脚并用地爬起来，沮丧极了。 木姐姐，是我不好，不好。 没事的。 木瑶无奈地笑了笑，语气温和怜惜。 妙妙这几天可能也是累了，困了就多歇歇，晚点走也是一样的。 走到吴方镇城内的时候，已近黄昏，街边的灯笼都逐次点亮了。木瑶拦住匆匆归家的行人： 哎，您知道花折在哪里吗？ 那人蓦地笑了，似乎听见了什么笑话。 呵呵，瞧见这些灯笼了吗？ 他伸手指着道旁酒肆璀璨的灯火，说话还带着南部特有的口音： 顺着这些亮光走下去，自然就能找到了。 哦，是吗？ 穆瑶回头望着街，似乎有些半信半疑。那人讥诮的一笑，不太满意他的表情。 哎呀，镇上的人可能不晓得皇城在哪里，但是九楼九四肯定找得到的。 三个人谢过了他，拔足朝着大街深处走去。吴方镇是个小镇，统共也没多少人，连码头都显得格外萧索，却有一整条街的餐馆酒肆，灯火璀璨，夜夜笙歌。这座城隐在迷雾中，自顾自醉生梦死。沿着两旁灯笼一路前行，穆瑶忽然驻足，指着头顶的匾额， 哎，到了。 林妙妙抬头一瞧，果然见到破旧的牌匾上斑斑驳驳的两个扁扁的隶书字体花折。大门敞着，连个门迎都没有，却时不时有三三两两的人相互簇拥着迈了进去，生意显见的不错。花折的楼足三层，是比两旁的建筑大了一圈，从尚未毁坏的雕栏玉柱依稀可见旧时如何富丽堂皇，只有一点太破败了。大门和匾额上的漆面是剥落的，金属生了锈，门口两座石柱上面雕刻的狮子头顶上长满了青苔，看起来未加修葺，连悬着的红灯笼看起来都比旁边店家昏暗一些，像是坐落在新街上的前朝旧古董。穆瑶与妙妙对视一眼，面色隐隐凝重。 进去吧。 柳福一选的地方果然不同凡响。沿着蜿蜒的主廊进入，南北天井投下凄清的夜色，廊上灯烛荧黄闪闪灭灭，一直延伸到远方。穆生的眉头微微一蹙，似乎那主廊侧边本应有无数人影晃动，衣香鬓影，轻歌曼舞，光华流转，可是再瞧只有寂寂夜色，冷落门庭。 哎，怎么了？ 妙妙望着穆生的脸色。 哦，没事儿。 他收回目光，望着他的眸光里倒映着昏黄烛火，显得格外柔软。妙妙一顿，也放低了声音。 你不舒服说话啊。 他眸光动了动，半晌看着他点点头。这一路上的景幽静凄清，看起来足像是酒肆资金不足倒闭前的惨状。一直到大厅里，林妙妙的印象才有所改观。酒肆一层坐满了人，喧闹嘈杂，觥筹交错，一股热闹的人气混杂着酒菜香气扑面而来，霎时冲淡了进来之前的破败凄清。大厅里的桌椅已经加到了饱和状态，人从桌子间通过都要侧着身走，食客们扭个身都随时有可能擦到另一桌人的后背。小二只有一个，两只手都端着托盘，恨不得再在头上顶一个，在这迷宫般的大厅内飞快地绕来绕去。大约是应付的人太多了，脸上连笑影也没了，满脸的不耐烦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